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Hello， 大家好，新的一季的《旭敏射马》又来了。8月25日开始呢，就这个独立付费节目就开始收费。上一季呢，我们的成绩呢就不是叫做差强人意，是叫做即是中上的成绩，算是这样的了。两位年轻朋友多些努力呢，就更加圆满了。OK， 我们在季尾呢都起码最后一场。 全部都有，我们三场。 全中是吧，全中得来呢，就我那三场就劲了，两场冷的三重彩。一場咧 十幾萬嘅四重彩， 咁有好多人咧就贏咗之後，亦都鋪上網買一蚊都收萬二蚊啊！咁我哋希望咧就可以嗱，即係有一個仲好笑，佢即係留言話：，呢一季我係唔使輸噶啦，咁樣啊！ 8月25號開始咧，咁啊記得咧，大家咧就上呢個 raystockmyradio.hk 咧，就去到我哋呢個旭敏射馬嘅專業嘅網頁嗰度咧，就睇下我哋啲嗰個新嘅。訂閱到我哋嘅節目啦，咁同埋咧，我哋今年咧都係一樣啦，都係$400個月啫，冇加價啊！咁希望就大家咧多啲參，多啲支持我哋，咁啊大家一齊中多啲咯，係咪？旭敏射馬， 禮無虛發。 咁不過即係話喺同譬如有陣時同朋友食飯咧，個問題就係話好多時往往你要一早訂台啦，咁如果唔係咧就要有啲地方就唔準訂台，又要去一早霸位啦咁樣。咁如果你 要等人齊啊， 係啦，嗰啲又要等人齊先俾台你啦嚇。咁好啦，咁跟住你俾台之前咧，佢又話限時限一路喎。譬如話你個半鐘頭又要交台啊咁樣。咁變咗你有陣時你同朋友食飯咧，就覺得好似滾水淥腳咁樣嚇，根本冇乜時間可以傾偈啊，同啲朋友啦。咁就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好有壓迫感啊！去食餐飯咁樣。 我自己有個體驗咧，就係因為我翻香港兩年啦，咁咧我就咧翻香港嗰時去茶餐廳，咁嗰個感覺係最唔好嘅。點解咧？因為咧我習慣咗咧，即係有個空間，譬如有個卡位，同啲人傾下偈咁樣。但係咧去到之後咧，原來啲卡位咧就唔係俾你兩個人可以坐嘅喎，有時又要你坐埋一個兩個人坐一邊，另外兩個人坐一邊。咁咧大家相距咁近咧。有時咧，嗌啲嘢食咧，想同人傾下偈咧，對面都唔知道聽唔聽你講好。 係， 即係有時唔想聽，但係聽到噶嘛。 冇錯。 咁變咗咧，大家就唔出聲。係。快啲食完啲嘢咧，之後咧就嗱 就急腳咁走。 呢樣嘢我係最唔中意嘅，同埋咧台同台之間咧個距離太近啦。 冇 錯。即係有時咧，又係咧，我同我妹嗰時食飯傾偈，有時講下啲屋企嘢啊，隔離嗰個咧又會望下你，即係因為佢聽到你講嘢。 冇錯 係。咁所以呢樣嘢我係唔係好舒服？ 我都係唔中意搭台，所以基本上。 要搭台嘅地方，我盡量都唔會去乜滯。 我有啲朋友係，譬如有啲朋友佢做唔同嘅行業咧，佢中午咧就因為要搭台呢個原因咧，佢就嗱臨咧買外賣咧，就買完之後咧一包二包翻去咧 office 慢慢靜靜地食。 係， 即係香港有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嗰個空間感太細嘅。 冇錯， 即係人想有啲自己私人時間、私人空間。 冇乜私人空間。 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奢侈。 冇錯，係。 係啦，咁啊講開咧，即係譬如 Atlanta 咧，你覺得呢個地方嘅餐飲你有啲咩體驗咧？ 基本上咧呢度咧，我哋有個好處就係話，譬如我哋一揸車咧，去到餐館附近就泊低架車就行嘅就得啦，又唔使俾停車場錢啦嚇。你喺香港揾車位又難啦，係咪？咁呢啲就呢度就唔會有呢個咁嘅煩惱啦。咁另外就係話呢度嘅人，你通常你去到入去餐館食飯咧，冇乜人會催你嘅，你中意坐兩三個鐘都得嘅，慢慢傾啊咁樣，咁就完全係好 relax 嘅。 我覺得 Atlanta 咧，譬如話即係我哋平日咧，有時夜晚去食飯咧，即係可能佢嗰個人流唔係太多。 冇錯。 咁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咧佢哋都生存到嘅喎。 冇錯，因為其實最簡單嘅嘢就因為佢哋租金平。係。呢度租金係真係比大埔又好，比香港就唔使講添啦。係。咁佢平好多嘅時候咧，基本上佢淨係呢個已經慳咗唔少錢啦。咁所以佢其實佢哋好多時你會見到咧，即係一啲就算比較好食嘅餐館啦嚇。佢哋都係旺咩咧？五六日啦，咁平日咧就係晏晝佢哋要做一啲lunch special 啦，嚟到即係起碼圍翻個場啊。咁夜晚黑有就平日一般就唔會好忙嘅，因為呢度好多人咧佢哋好注重 family 咧好早瞓覺嘅，咁所以佢好多時夜晚就喺屋企煮飯啊咁樣。咁所以夜晚黑平日咧就係少啲人出街食飯嘅。 咁咧我想問下咧，譬如 Atlanta， 你覺得咧有邊啲嘅美食？即係 Atlanta 仲未有啊，同埋有啲咩嘅你覺得係好想佢哋過嚟 Atlanta 嘅咧？ 如果你講亞洲嘅美食啦，我就覺得呢度比較欠缺嘅茶餐廳啦，咁跟住就係話譬如一啲上海嘅小籠包啊之類啦，即係比較佢哋有啲 food court 有嘅，但係做得唔係咁好食啦，咁另外就係糖水鋪啦，同埋好食嘅點心啦，呢個係非常缺乏嘅，我覺得喺 Atlanta。 嗱咁嚟緊九月咧，我會可能去呢個 LA 咧，就有一個招商大會。咁我希望咧，吸引更加多嘅美食嘅商家咧，即係咧歡迎佢嚟到 Atlanta。 絕對，我絕對希望可以有朝一日，我哋呢度 Atlanta 咧更多好食嘅唐人美食。 OK。即係咧，我覺得咧，呢個 Atlanta 咧，你只要即係咧，你係一個消費力啦，你只要你即係有一個生意差唔多，一個特許經營咧，你根本就冇得輸嘅。依一間做功夫店咧，基本上咧就由朝頭早咧開到夜晚咧，都係咁樣嘅奇景嘅。呢度要記住喎，你附近係冇任何嘅戲院，你冇任何一個嘅嘢去集中啲人一齊， 有冇一個超市？ 係啦，你啲人係全部係揸車嚟呢度咧， 特登飲， 就喺度逼佢去飲杯咁樣嘅嘢。所以呢個咧，即係 Atlanta 咧，呢個商業啦，基本上嗰個發展嘅潛力咧，非常非常之大嘅。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bubble tea shop? I think Kung Fu Tea. Why? I think the taste is good.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bubble tea shop? Kung Fu Tea. Kung Fu Tea. Why? Yeah. So first of all, I like their bubbles flavors, I guess, and they accommodate. So for I like my bubble tea hot. So. When I first came here, they're the only place that offer hot bubble tea that has a cup with a lid that you can actually use the thick straw to actually put it in there. They're the only one. None of the other bubble tea shop actually accommodates that. That was the second reason. I guess the third reason is I just like their flavor a little better. 車入嚟啦。 係啊，不停。 我哋嚟咗咧，嚟咗大概十分鐘。已經咧，我哋呢個後面已經有排咗咧， 起碼三十幾人。 應該廿零咁啦，十幾廿人啦，而家變咗卅幾人。 係啦，即係可想而知啦，依度年青人消費嘅威力啊，嘅潛力有幾犀利啊！依家咧係望一望個時間，依家9:20。我哋今日咧就4:00咧嚟開始， 係嗰條龍而家都差唔多啦。 所以依個生意真係犀利。我哋今日第二次嚟，9:20，人數呢度有幾人啊？加埋500多人， 起碼40人啦。 起碼接近500人， 你一排到去廁所咁滯啊，大佬。係呢間嘢。 究竟嗰個魔力喺邊度咧？ 即係好老實講，我飲過其他，我覺得佢呢度啲精係真係好飲啲嘅。係 嘛？ 係佢教啲味道係真係啱飲啲。 依門生意真係發達啦， 冇得輸啊！ 冰鮮奶茶咧，除咗啲傳統嘅老牌大哥啊，咁、我亦都見到有啲後起之秀咧，依啲就係自己創立嘅品牌係嘛？ 係啦，呢間茶喺我後面呢間茶屋咧，就其實咧，我有個朋友識得個老細嘅，咁就知道咧，佢哋就根本上咧喺台灣嗰度咧，就有佢哋有自己嘅地咧，係種嗰啲即係茶葉，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咧再運過嚟呢度之後咧，就喺度真正用嗰啲茶嚟到去做佢啲奶茶，真正奶茶。 咁你覺得咧嗱，傳統嘅老牌大哥啊，譬如功夫 tea 啊嗰啲咧，譬如話日式茶太嗰啲咧，同呢一啲嘅競爭力咧，有啲乜嘢嘅優勢點咧？ 嗰啲咧，因為佢哋嘅 marketing 做得好咧，咁變咗我哋好似就會做一啲連鎖店咁樣啦，咁佢就可以開好多間。咁而我所知咧，呢一間個老細咧，佢其實就即係佢覺得我唔需要做連鎖店嘅。我就係想我將我嘅茶葉推廣出去啫，即係我哋啲咁入去有時啲人嚟呢度咧，就唔單單淨係嚟呢度買一杯茶咁簡單，佢直情有買佢啲茶葉添嘅咁所以呢間嘅特色咧就有即係可能係比較傳統少少，真係去俾啲人去嘗試去點樣去 enjoy 飲茶呢樣嘢咯。 嗱，我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咧，其實呢一度咧附近咧，淨係呢條街啦，呢度有一間啦。 係。 嗱，嗰條街頭啲 VV 就嗰度有一間啦。 冇錯。 嗱，呢度又有間 公 司 啦。有間公司。 其實我覺得咧，就係咪呢度都成咗一個，都人諗起，譬如飲珍珠奶茶都會嚟呢一個區咧。 基本上因為呢一個Buffalo Highway 啦，百福大道呢一區咧，就比較多中國嘢啊、亞洲啲食品嘅，咁所以其實話就算係一啲外國人咧，都知道如果我要吃亞洲嘢咧，就要嚟呢一區啦，咁樣。咁所以亦都咁樣造就咗有幾間，即係賣珍珠奶茶嘅都喺翻同一個地區咁樣。 嗱，我睇到一個商機咧，就其實咧，嗱，有啲咧就會跟翻傳統大哥嗰啲特許經營嘅模式咧，就揾咗個牌子過嚟。而有一啲咧，佢哋會覺得咧，可能我自己有啲嘅諗法，就自己創立咗自己嘅品牌。 冇錯。 但係最重要嘅就係咧，其實呢度嘅租金，因為呢度租金平咧。 冇錯。 其實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去咗一啲嘅。買一支奶茶咧，其實佢生意咧其實好一般嘅， 係， 但佢哋都好似可能咧喺度咧開咗成年有多， 但係都即係叫佢 依然可以維持到，係因為嗰個其實只要你有創意咧，你做一啲嘢咧，哪怕可能佢你唔需要俾一個好昂貴嘅產品， 係 喺度做翻一個自己呢樣嘢咧，其實真係都可以生存到嘅， 因為始終呢度嘅租金平， 呢度租金平， 冇錯，呢樣嘢其實所以變咗即係話你唔需要好多人流，但係你一樣可以維到皮啊， 係。咁啊，依個 VV 其實除了 VV 嗰啲度咧，一齊有幾多間嘅？ 其實咧就除了呢一間之外，仲有呢個法可立啦，法可立加州都有啦。咁另外就仲有一間日出茶太啦， 係 即係呢間就亦都係 franchise 好多地方有嘅嚇。 咁啊講翻呢個 VV 啦，咁 VV 個第48間分店， 係 佢有咩名堂嘅咧？ 嗱呢一間咧，佢嘅做法少少特別嘅，就係因為佢好似聯名咁咧，個 drink 咧個特別咧就係話，佢除咗一般嗰啲平時我哋飲開嗰啲珍珠咧，佢有一啲叫爆爆珠，咁譬如話裏邊有啲草莓汁啊，有啲 yogurt 啊，一嚟多咁嘅嘢喺度， 係 一係啦，你一咬落去嘅時候 爆出嚟，如果飲奶茶就變咗又甜又鮮噶咯， 係啦係啦，甜舒服，男人都齊咁啦。 其實係珍珠奶茶呢一個咧，喺上年都有個叫做珍珠奶茶節啊嘛。 係呢、這個其實就全佢哋呢個珍珠奶茶節咧，就邀請所有嘅品牌咧，都係去到紐約一個時代廣場嗰度咧，就係、是、有一個好似嘉年華會咁，咁就即係俾啲人去試啊，買啲入場嘅要嚇，咁跟住就又都有訪問一啲外國人啊，問佢哋點解咁中意飲珍珠奶茶啊咁樣，咁佢哋就話因為覺得呢個除咗奶茶之外，佢有啲珍珠，有啲咬口啊。即係覺得 chewy 咁，覺得好特別咁樣咯。 咁你認為咧？珍珠奶茶點解喺美國咧會有一種文化出現咧？我見到而家好多啲外國人，有時候我哋去超級市場咧，佢特登都買啲珍珠翻去自己喺度開 party， 自己去搞嘅。 其實呢啲即係我覺得都係佢哋有啲人去過，譬如第啲地方啊、大埔啊去試完之後，咁慢慢就會一路咁樣再即係宣揚開去咯。 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唔係單止珍珠奶茶， 其實 只要咧有創意嘅一啲嘅飲品咧，其實只要咧你可以 加 到嚟呢個即係美國咧，都應該有個機會啊。 冇錯，即係其實就係要好多嘢嘅，即係加埋你，譬如點樣去做個 marketing 啊，咁即係先至會令嗰樣嘢成功咯。我 菲利文，當人生擁有有樓有車，咁喺美國下一個目標係咩咧？ 我覺得遊艇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為 Atlanta 其實擁有遊艇，即係如果相比香港就 便宜得多了， 多啦。咁我今天就帶你望一望，呢度今天有一個叫做 Summer Book Sales Event 啦，咁咧就一陣帶你看看遊艇啦，有一些是 Fishing Book 啦，咁啊即係比較 relax 啲嘅，咁我哋可以望一望。 好，我哋而家過嚟睇下。呢啲就因為快艇 係嘛？係啦，而家你睇到嘅呢啲仲係快艇啦，即係圍到嗱三萬啦，呢架咧34,000到啦， 咁 呢一架咧，佢有個佢人數最多可以坐到八個人， 係 咁即係你如果你一班朋友咧，就其實坐呢啲出去玩啊，已經非常不錯啦。 哦，仲可以月供嘅喎， 係啊，可以月供 兩嚿幾水啫喎。 係啊係啊，咁你但係買都係30,000+啫嘛，即係基本上成個成架車啊。 但會唔會好難揸嘅咧 嚇？唔會嘅，基本上咧你有車就揸得㗎啦。 我有車牌得㗎，我想上去望一望喎。 係啦，可以去望一望佢呢度。即係耐得幾個掣嘅。 係啊。哇！依架船都我好中意呢個顏色啊！呢個 係啊，我都中意藍色嘅。咁啊，頭先我哋睇過咧，嗰啲坐到八九人嘅快艇啦。咁呢架亦都係快艇，不過咧就佢嘅 size 會大少少，坐咗11個人嘅。咁其實揸都一樣嘅啫。 依架坐11個人？ 係呢架可以坐11個人啊，因為佢嗱，你睇到佢有寫嘅 maximum capacity 咧係11 person 啊嘛。咁佢就話俾你聽咧，啲人點坐啦？前面坐5個，咁呢度坐1個，跟住呢度後面呢個位又坐5個，所以加埋可以坐11個。 我覺得咧坐6個剛好。 係坐六個啊，六個啲啦，係啦係啦，坐11個的少少啦，可以。咁其實揸都係一樣啦，前後咁你即係控制個太盤左右。真係好簡單，點樣拍啲掣，點樣喺度開呢個機？呢個牌子叫卡豪啦，咁佢係專出快艇嘅。好似而家睇到呢個 clearance 32,000啫。呢一個亦都係坐8個人。 O K。佢呢啲依架全部都係。 冇錯啦，呢幾架都係翻嚟。係啦，你而家你去到呢一扎呢一種咧，就係佢哋所謂嘅有啲似係 fishing book 咁樣啦。 係啊， 咁好多人咧就會係啦，去到個湖中心，咁啲人就企喺度釣魚啊。因為你睇到咧，佢呢一步咧有少少唔同咧，佢有埋呢啲位啊，變咗你釣魚咧，哇，好舒服啊！咁啊，喺湖中心嚇有呢啲咁嘅設位 啊，擺定杯咖啡，慢慢 慢慢喺度 一邊彈一邊，係啦，一邊蒸一邊咁樣喺度叫。 慢慢等魚上釣。 係啦，呢啲設計就即係比較舒服啲啦。嗱，依度有兩個， 後邊 依度有兩個啊。哇！咁即係你 中意釣魚用㗎呢個？ 絕對係㗎啦，你中意釣完你啦，因為點解咧？佢 set 埋呢啲咧，俾你我嚟插住啲缸，你都唔使嘥。嘥功夫係咪？ 正 啊！ 呢 個你睇翻個即係駕駛嗰個位置咧，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前後啊，跟住攬住個太平。即係相比喺香港，如果要擁有一個遊艇啊，基本上係天文 數。但要養一個遊艇咧，其實難唔難咧？喺美國？ 唔難嘅，佢基本上喺湖嘅附近咧，佢都會係有一啲地方咧，專門俾人哋擺遊艇。 即係俾你租 俾你租，係係啦係啦，俾你去擺嗰度嘅。咁通常你每次用完之後咧，就要清潔一次，就擺嗰度，就唔可以即係咁樣浸喺個水度。係。咁同埋你，如果你話我玩一年半載，我唔想玩啦，你可以賣咗， 就可以吹翻， 好似賣車咁樣嘅啫，嚇，好簡單嘅。 走入越南、波蘭、烏克蘭、白俄斯、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坎達，啊，仲有喎、俄羅斯。 世界咁鬼大，一季讲唔晒。问道万里，继续带你新未动，心已远。 各位喂，又到电影捻嘅时间啦喂，今日嚟到呢度都系 Long Beach 啊。咁啊，呢两个礼拜咧，几套大片啊，几套大片都囊括晒美国嘅票房，咁就一套就系、是。Crazy Rich Asian 啦，另一套就係呢個 The Meg 啦，跟住啱啱上映嘅呢、這個Mile 22 就係、是、呢幾套都不約而同咧，就同亞洲人有關啦。Crazy Rich Asian 就唔係一個合拍片，但係就全亞洲人嘅班底啦。咁啊 ，The Meg 就喺度大陸合拍片啦，同埋呢個 Mile 22就啱啱 Mark Wahlberg 就係、是、全套喺印尼拍嘅動作片啦，咁今日唔係講呢啲，因為呢啲咧主流傳媒已經講過曬嘅呢啲炮谷片，咁今日咧主要嚟講咧，我就帶一套另類嘅特別啲嘅戲啊，就係、是、呢套啦，睇睇呢套咧就係、是、當年啊Kick-Ass 嘅一個女仔啦，而家長大咗啦，變咗 Teenage 呢個係 Chloe Grace 拍嘅呢套新作品，就係、是、呢、這個啊 Miss。Education 啊 ，Miss Education of Cameron Post 啊，咁啊嚇，咁顧名思義，咩係 Miss Education？ 即係呢個誤導性嘅教育啦。咁啊，呢套戲咧就都係嗰句喺美國咧，由於因為呢、這個宗教同埋由於因為呢、這個兩邊嚇、啊，即係宗教同埋同性戀兩邊嘅陣營咧，就好難令到呢套戲咧就上到大院線嘅咁樣樣。咁就係、是、喺啲比較細啲嘅院線度上啦，咁呢套戲點解我要講呢套片咧？就係、是、有特別嘅，因為呢套片咧睇完之後咧會有好多反思啦。咁啊講述啲乜嘢咧？講述個背景就係1993年嘅時候啦。咁嗰陣時講緊嘅就係廿幾年前啦，即係差唔多四分一世紀之前。咁嗰個年代就係克林頓同 L 哥選總統嘅年代啊，嚇、那個背景。咁呢、這個女仔佢就就啊，係一個孤兒，咁啊係，但係喺教會長大嘅，咁啊 嗰陣時咧，好多人咧都未定性為一個咩叫做 SSA 咧，所謂嘅 SSA 就係 same sex attraction 啊，即係呢個同性嘅吸引啊。即係當一個人去到青春期嘅時候，可能有啲甚至有啲叫做sexual identity confusion， 即係一個究竟你係性取向嘅混淆啊，咁樣樣。咁嗰陣時咧，講緊嗰個年代咧，嗰啲人。即係譬如話，佢好似佢呢個女仔呢個情況咧，佢係喺教會嗰度有侍奉嘅。咁但係同時間咧，佢亦都係發現到佢自己係一個女同性戀者。咁啊，教會點做呢？教會或者佢養母啦，嗰陣時咧就送咗佢一間好特別嘅學校，就叫做God's Promise 嘅一間寄宿學校啊。咁嗰間寄宿學校即係叫神嘅應許啦。咁寄宿學校呢間寄宿學校有啲咩特別呢？就係、是、專收埋啲學生咧，佢係有呢個 SSA 呢個係同性取向嘅。咁裏面嗰啲學生咧，唔同背景都有啦。咁有啲咧就係、是、當然係因為佢父母真係係一個即係基督徒咧，就想佢哋好啦，想佢哋重新由基督裏面嚇、去由亂咬翻直咁樣啦。咁另外有啲咧，亦都係因為劇情需要啦。舉個例，譬如話佢父母係一啲 high profile 嘅人，或者係啲出名嘅人啦，或者有啲係一啲根本嘅父母已經係喺呢個宗教機構或者教會裏面有侍奉嗰啲係叫做知名人士啦。咁啊變咗咧，如果個仔女有同性戀嘅傾向咧，就會覺得好 ashame 啊，即係好羞恥啊！亦都要做翻一個劇情需要俾人睇，如果有病就去醫啦。但係問題就係講緊呢個反思就係究竟啊咁樣去醫係咪真係得咧嚇？咁樣即係佢話基督用基督用聖經去去即係點啊？洗腦啊！即系同呢一班有宗教背景嘅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去洗腦咁究竟系 work 唔 work 咧？咁同埋讲紧嘅就系因为呢一种，其实我哋有时去教会或者去呢啲即系叫做基督教学校啦。咁我哋讲紧嘅系，有时佢都会灌输俾你哋听，其实呢个同性恋系罪。即係好強調呢樣嘢係罪，咁我哋一路係咁樣灌輸俾已經有呢、這個SSA 嘅後生仔女，話俾你聽，你係有罪，你係犯咗罪嘅，你係犯咗十戒嘅咁樣。咁結果咧，到咗最後咧，其實係弄巧反拙啦，可以咁講，就係、是、一個令到佢哋就覺得佢好有罪，本身已經好 confused， 究竟佢嘅性取向同呢、這個。佢嘅靈命嘅佢嘅宗教係有所衝突嘅時候，而你更加即係當然嗰個情況就係佢哋一後生仔係一個好最 fragile 嘅，即係最軟弱嘅時候，你再灌輸俾佢聽話，你係犯咗罪，你呢個罪一定要清洗，你呢個罪一定要改。咁樣同佢講嚟講，究竟有冇效咧？咁結果就係引發到一個好一個悲劇嘅發生啦，就係、是、其中一個男同性戀者，由於佢爸爸係抵受唔到佢嗰個娘娘腔乸型咁樣啦，咁結果咧佢係自閹咗之後咧，直頭就做到一個一個悲劇啦嚇，咁咁而引發到咧一個嗰啲政府社會福利機構咧開始調查呢間學校咯。究竟講緊嘅係嗱，一再提到講緊嘅呢個係1993年啦，當年咁究竟呢間學校有冇 abuse 到，即係有冇呢個有冇濫用私刑啦？對於呢個學生咁樣嗱，我哋大家都知道有時好多嗰啲天主教學校啊，或者嗰啲神父啊，嗰啲就都會有體罰啊，或者其他某啲學校都會有體罰。咁呢啲當然就係濫用私刑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呢一間學校，呢一間God's Promise 嘅呢間學校咧，佢冇體罰，但係佢一路係咁精神轟炸你，係咁樣用呢、這個叫做 emotional abuse， 即係用呢個情緒轟炸你。呢、這個算唔算係體罰咧？呢、這個算唔算係一個 abuse？即係講緊喺1993年嚟講，用呢個嚟定界，同埋用呢個同性戀宗教罪 同埋呢個社會嘅壓力，當年嘅社會壓力去定一條界。呢套戲係好值得我哋反思嘅。咁同埋呢一套戲咧，係亦都係啊，嗱睇睇啊，新丹士啊，新丹士電影節啊嘅嘅得獎作品嚟嘅。好啊，咁呢個禮拜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咁其實有時我哋啊去睇點樣去睇宗教，點樣去睇同性戀，同埋點樣去睇罪。我哋都應該即係今時今日咧，而家2018年啦，當然我哋睇嘅已經唔同曬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有時就咁用宗教去灌輸，係咪真係 work 咧？定係根本上我哋要從根自起去見一個心理醫生，又或者根本上其實同性戀唔係啲乜嘢心理問題，根本係正常嘅咧？咁嗱，講到明啊，呢一集咧。呢、这個純粹係電影撚嘅個人嘅啊意見嚇、啊，與呢個轉播嘅機構立場係無關嘅。